這首歌咧，鐵達尼號嘅， 係 啊， 係啊 ，My heart will go on， 係啊。 啊 ，Helen 咧就話咧，咦，呢、這個係咪會講南韓歲月號嘅？其實就唔係嘅，其實、 嗯、 是 想 我就係想送俾阿林超嘅， 林超嘅、 啊，因為呢首歌即係入邊嗰個情懷係好深嘅。 O、okay, K， 但係我哋未講林超之前咧，我想講多少少關於咧，即係嗰個 户籍嗰樣嘢。 頭先講生小孩咧、 嗯， 我就覺得都需要補充一下嘅，即係譬如話啦，這個、呢個咧就其中一個話點解個户，即係大家去爭取個。轉唔同嘅户籍咧、 嗯， 就係話，譬如話舉個例咧，你有冇聽過咩叫單獨二孩啊？ 嗯，解下。 單獨二孩咧就係呢幾年一個新嘅政策啦。係。最初出台嘅時候就喺浙江啦，浙江嗰邊咧就、嗯、其實上好似喺上海嘅，如果我嗰、那個就憑記憶啦。 嗯。 咩叫單獨二孩咧？就係話如果你一對配偶 ，OK， 兩個或者甚至係一個。是本身是一個一孩政策之下出嚟嘅，即係你冇兄弟姊妹嘅、 嗯、 ，OK？ 你結咗婚之後咧，呢對配偶結咗婚之後咧，佢係有權生兩個小孩子嘅。 嗯， 咁喺上海同浙江咧就出咗台嘅，其實而家都係咁啊。譬如你喺上，如果兩個上海户籍嘅配偶，佢哋是但有一個係單獨係獨生子或者獨生女，咁然之後咧，佢就有咁嘅權利咧，生兩個。咁、 嗯、 咧，嗱，譬如話最近咧，你喺廣東省咧，其實咧就好多人就喺度望穿秋水等緊啦。嗱，特別係廣州同深圳，因為啱啱過咗嘅兩會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已經有風吹出嚟咧，就係話咧。單獨二孩呢個政策咧，就會吹到過嚟，即係廣東省呢邊。咁而家咧，廣東省咧，好多人追住嘅，就仲未今年就仲未出台，但係應承咗應該係今年會出台。咁如果出咗台之後咧，啊，咁其實點解話要講下咧？因為同香港就都會幾有關係嘅，即係話你譬如一個即係喺廣州嘅家庭，佢就會開心好多啦、 嗯。 因為譬如我都有好多廣州嘅朋友就係咁咯，因為就係而家係生一個啫。死生第二個就要罰錢啦，跟住然之後咧，你嗰個第二個嗰個咧罰咗錢之後，你都享受唔到 户籍 個廣州户籍嘅應該俾到你嘅福利嘅。咁、 嗯、 但係如果實施咗之後咧，單獨二人實施咗之後咧、 嗯， 廣州就可以容許生兩個， 嗯、 深圳都得。咁、 嗯、 所以呢個咧就可以密切留意住咯。所以咪點解就係話好多要走嚟香港生啊？ 冇錯。 我啲朋友咧生到第三個，跟、 哦、 住第三個點咧？而家香港都冇得俾你生啦，去美國生啊！ 哦，有錢咪得咯， 家人咧都唔同 聯合國咯， 有錢都辛苦㗎，即 即係如果你有啲朋友經歷過，你就知道啊。譬如話你要偷偷摸摸去美國噶嘛， 嗯， 而家有啲團搞你去美國咁咧，然之後跟住有風險噶嘛， 係。 咁啊即係所以其實做父母親好偉大嘅， 係 係啊。 所以即係可以為到孩子可以去到幾盡咧，幾盡都得嘅， 幾盡都得㗎，係啊。咁所以呢個就 頭先講嘅呢一個咧， 你知唔知有單獨二孩咧？ 嚇， 又有失獨嘅喎， 嚇 啊。 點為之失獨啊？ 失獨咧就而家有好多呢個同維權有關嘅，其實咧就係好多譬如啲老人家嗱，呢個咧就1978年嘅。即係一孩政策實施咗之後啦，咁到而家都幾十年啦，都有30-40年啦，咁你有啲咁近你近中國咁大，你緊有啲家庭咧，係當時你一孩政策之後，你嗰個生咗出嚟嗰個，哎呀不即係唔好彩話病啊，話意外過身啦，諸如此類啦。咁所以而家咧，其實咧喺中國有一大堆人咧，其實中國各地都有啊，就是、一啲叫做失獨人士，就係佢嗰個養老嘅問題就成問題啦。 冇錯。 咁佢咧，而家咧有呢、這個咧係有啲維權律師幫緊呢啲失獨人士去搞嘅，就話：喂，追究責任咯，個責任喺邊個度啊？梗係政府度啦，因為我當年1978年我響應咗你整一條咁嘅政策出嚟，我焗住要跟。咁、然之後，而家我就個獨生子或者獨生女又過世啦，邊個養我先？咁、我嗰個養老嘅問題，嗰、那個養老嘅問題係。是存在的嘛，咁然之後就要求即係國家去賠償啊，或者去增加一啲譬如失獨嘅福利啊之類之類，咁呢個咧就喺好多地方成日會見到好多人上訪啊，去爭取呢啲， 冇錯，即係呢個問題咧。點解會有呢一個問題呢、即係有啲人可能會問：，你咪再生多個咯，得唔得咧？咁樣其實唔得嘅。點解咁樣咧？你譬如好似1978年開始啦，即係由計劃生育開始嗰陣時候咧，你婦女咧生完第一胎之後咧，佢就即刻咧計生辦咧就幫你炸結啊， 做結扎 嚇結扎嚇。咁令到你咧，其實根本咧，即係時間耐咗咧，你係冇得。 嗱，唔同地方有唔同情況啦。 當然啦， 你記得汶川嘅嗰年咧，地震嗰年咧，就好多稍後咧，之後咧就生就再追翻過啦。 嗰、那個就 係係啦，因為 超級特殊嘅一個情況啦。 係咯。 但係正常嘅情況佢就會咁樣嘅。所以其實呢個計劃生育咧，對於人嚟講 咧。這個呢 即係完全係一個， 真係係又爭啲講粗口㗎啦！我 係， 因為呢個就真係喺好多地方係一個冇人性嘅政策嚟， 完全冇人性 嘅。因為咧，每唔同地方嘅計生辦，特別係啲村啊、縣啊、鎮啊嗰啲咁細，即係嗰啲比較細嘅地方啊，嗰啲計生辦咧，基本上就攞住一條咁嘅一孩政策嘅例咧，就可以要嚟挖好多水噶啦。 冇錯，當然啦，一個廢缺嚟。 係啦，嗱，你即係屈錢咧，屈錢不特止就係你令到好多家庭係妻離子散嘅。譬如話有多喺東莞嘅農民工咧，其實就係因為個超生問題咧。喂，搞到佢哋係唔敢翻去自己鄉下，咁啲細咁佢生咗兩件或者三件，佢就擺低俾啲老人家湊咯。佢點解唔翻得去咧？一翻去就有啲好似收數公司嘅人嚟，喂綁架勒索，乜嘢都齊㗎。 所以喺中國好慘㗎，即係人哋話咧冇户籍嚇，或者冇國籍嚇，冇户籍。喺內地咧，即係冇過籍嘅身份咧，原來喺內地自己本身咧都可以發生嘅。 係啊， 即係你自己喺自己個國家出世咧，你都可以冇一個國籍。即係呢一下就真係諷刺得好緊要。 你我哋之前講嘅 Betty 咪就係咯。係 啊。 你頭先冇身份嘅 ，OK 可以去到。 你頭先講啦，即係其實除咗係獨生嘅仔女啦，即係佢依家浙江啊、上海啊開始鬆動咧，其實一孩政策咧已經成為一個舊病。嗰個舊病咧就令到大家咧都開始傾，喂可唔可以咧即係鬆啊彈性處理，即係唔好再咁樣嚟搞一孩政策，不如鬆動啦。因為你睇翻數據，其實近幾年咧，中國出生嘅人口係越嚟越低嘅。 啊啱啊，城市就已經係啦。 因為你城市好自然啦，即係依家年輕人，你個個發達國家都係人口下降就唔係上升嘅一個狀態。 成本太高嘛。 所以有啲學校啊，即係譬如小學、中學都出現一個即係嗰啲學校破產嘅問題，因為收生不足。 係。 咁所以點解依家社會上 然出現一個呼聲，就話喂，不如取消呢個一孩政策呢樣嘢啦。咁、可唔可以就解決咗咧嚇？令到啲人咧可以生翻多啲，尤其城市生翻多啲小朋友咁樣咧。咁呢個我哋睇咯，睇係點樣咯。 嗱、講多一個咧比較有趣嘅户籍啦，即係好多人成日覺以為就係、中國嘅户籍梗係即係一個地方嚟嘅。OK。咁但係其實中國户籍咧可以係啲單位嚟嘅，譬如話嗱，你最近咧見到習近平去新疆啊，佢新疆其中一個活動咧就係去呢個探訪呢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六師， 解一下先咩位置建設兵團先？ 呢、這個咩叫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咧？哇，歷史悠久啦呢、這個，呢個差唔多咧係解放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嘅，喺中國嘅邊界啦，特別係藏啊或者疆咧，就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叫做建設兵團，特別係新疆嘅。你而家大約咧去到今時今日咧，新疆建設生產兵團呢嚿嘢呢個物體咧，一個大笨象嚟嘅。係。佢係用一個軍事嘅政策去運作嘅。咁然之後咧，大約應該而家嚟講咧，19-20個師係有嘅，好似打仗咁嘅。然之後咧，你19-20個師大約咧就有200幾個團到啦。咁然之後嗰一總人數咧，如果淨係講喺新疆咧，250-300萬人到啦。嗱呢啲係點樣嚟咧？就是、所謂以前嗰啲叫團肯率邊就係呢啲啦，即係咧就派，即係咧其實就係一座殖民嚟嘅，將啲漢大部分係漢人嚟嘅，咁咧就去到新疆，咁喺早期解放嘅時候咧，就所謂叫做保家衛國啦。OK， 咁但係你太平盛世啦，即係太平咗落嚟啦，咁你 settle down 咗嚟咧。其實就係、然之後咧，就所有呢啲兵團咧，嗰啲家屬就全部跟埋一齊去啦，落地生根㗎啦。咁然之後你慢慢顯身到咧，就全你而家係去新疆去烏魯木齊嗰啲就係㗎。我話俾你聽，嗱，新疆係一個自治區啦。但基本上呢啲自治兵團咧，每一個咧就差唔多係一個漢人嘅自己嘅一個自治區嚟嘅。 完全 係。嗱，我再簡單可以咁樣解釋俾你聽嘅。如果香港人唔明咧，好簡單。如果但當然冇乜機會發生啦，但係譬如話，你突然間幻想下喺香港嗰啲 駐港部隊， 係啦，佢變曬做呢啲咁嘅兵團，你知唔知佢係唔使俾香港特區唔使 under 呢個香港特區管制佢噶，佢自 中央軍委嚟管㗎， 佢直屬中央啊，係省級對待嘅 ，OK， 當佢一個省咁樣嘅。而嗰啲兵團咧入面咧自己有醫院啦、學校啦，然之後佢哋係有户籍嘅。OK， 咁嗱呢個咧喺譬如話咧喺10幾-20年前咧，其實因為已經你知道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咧，已經冇乜仗打啊之類之類啦。喺唔同時候有唔同嘅發揮嘅作用嘅。譬如你話喺老毛年代同蘇聯抹面嘅時候咧，咁要守住條新疆嗰條邊界咧，哇！佢哋就好鬼吃香啊。咁但係咧，去到10幾-20年前咧，開始咧就已經有啲中央已經有聲音就係、話：喂，係咪應該要有啲？因為太多人啊，幾百萬人，跟住喂大佬食一人食碗飯都食窮你啦。咁、又不是生，又唔係太過，又不是生產，仲有就係咁喺度搶奪。即係當地資源㗎嘛，譬如話、你譬如新疆嗰啲最興啊，有個術語叫團場啊、就係呢啲咁嘅兵團咧，擺喺喺個圈地啊，跟住然之後做自己嘢，貪污腐敗乜嘢都齊嘅。咁咧曾經有啲聲音咧，就係話想即係減低呢個即係呢啲咁嘅兵團嘅嗰個 size 啦。但係到呢一兩年咧，阿習啊開始上台啊，同埋就係啲疆獨開始又興起咧。嗱、所以今次阿習咧就特登又去探下啲咩兵。建設生產建設兵團第六師啊，第六師嘅喎，你有19師啊、20師都有嘅喎，好多噶。 唔係，其實咧、新疆建設兵團咧，表面上咧、就話咧一班漢人咧。當然解放咗之後，所謂解放之後呢，就去新疆建設當地、就發展做一啲基建啊，各式各樣嘅嘢。但其實係一個軍事部署嚟嘅。佢成個建設嘅目的，佢就係、所以點解會有師啊，會有女 啊，會有呢、這個？佢其實全部都係軍事部署嚟嘅。 同埋就漢化嗰個地方、 所以你睇下佢單獨咧，可以有個户籍咧，你就可以睇。 所以你睇到中國點樣管治新疆咧？呢啲咪又係其中一啲劣政咯、你譬如今時今日咧，喂大佬嗱，第一鼓勵繼續維穩啦，強硬對待啦，仲有譬如呢啲兵團咧， 今時呢一兩年又開始嗱，嗰個政策方向又轉變啫、 嗯。 鼓勵好多，佢其實佢可以不斷膨脹啊？點咧？而家咧，你有好多嗰啲大學生啊，河南啊、河北啊嗰啲咧，比較偏遠啲嘅大學嗰啲大學生咧，喂，畢咗業之後好過揾份工啊， 係， 佢鼓勵你走去嗰度啊，走去新疆就 join 入去呢啲兵團嗰度，咪做下義工咯、 哦， 做一年半載咧。你又有得申請留喺度，而而家有個趨勢就好多人都願意申請留喺度，因為你如果你去過烏魯木齊知道啊，大大把發展機會。 嗯， 咁佢咪留喺度咯， 嗯、 娶翻哇娶翻個老婆仔，咁然之後喺度成家立室，落地生根，咁、然之後咧，佢嗰個户籍咧就係屬於一個生產建設兵團嘅户籍嚟㗎啦，好特殊嘅一種户籍嚟㗎呢個。係 呢、這個係非常之，即係其實為咗呢大地方，佢要其實即係一個軍事部署㗎啫。 係啊， 即係可能駐港解放軍佢哋、都有自己嘅户籍㗎。 冇錯， 係啊。我最相信係呢樣嘢喎。 可能未來有即係我哋有生未來會見到嘅。OK， 香港人有幾種身份嘅。 嗱、你講咗咧，即係呢一個户籍啦。 OK。 一個人咧喺內地咧係可以有好多户籍， 係啊， 嗱呢個只要俾錢就得啦， 冇 錯。所以通常咧有好多户籍咧就係嗰啲官啊、嗰啲特權嗰啲人啦， 係 佢用嚟做咩咧？用嚟買樓啦， 係咯， 生仔啦，移民啦，各樣嘢都有嘅。 係啊， 嗱最諷刺咧就係早兩年咧內地咧即係公安公布啦啊，嗰年咧特登咧，即係特別咧，去抽查咧，發現有79萬個重複嘅户籍、一年之內可以抽查，呢個係主要係官方公布嘅一個數據嘅啫。 好黐線㗎，其實 79萬你想象唔到啊！所以點解咧？我哋成日講搞套三忽咧，其實呢個用係咧內地嗰啲官場咧，簡直太輕啦，佢哋唔知幾多忽。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啦， 實在太多啦。 嗱咁啊，講住咁多啦，轉下話題啦，講下頭先我哋播嗰首歌咧，就係、是、你提過嘅林超係咪啊？ 嗯， 哦，我真係冇乜，我都唔係好記得，冇乜印象。 林超好出名， 係啊，咁就係咪啊？ 嚇嚇，其實林超係文革嗰陣時候啦， 嗯， 我覺得成件事最諷刺即係其實文革嗰陣時候一個學生啦， 係 嚇。 嗯， 學生嗰陣時，佢自己本身咧，佢係一個即係當年咧係一個十幾歲嘅一個女仔咁樣。 嗯， 咁啊，老毛喺度講話要造神嚇、啊，要文革嗰陣時候、其實佢初時咧，佢自己本身咧，點解我哋要今日嚟講林超？因為4月29號咧， 嚇、 當年咧4月29號， 嗯， 68年嘅4月29號，林超咧係35歲就被槍決嘅。 係、 咁，如果大家即 係心水係 啊，心水清嘅查下咧，就會知道，即、就、係、是、我喺北犯嗰時講過嘅。佢、槍決咗之後咧，當地嘅即係槍決完之後咧，仲去佢屋企嚇喺蘇州，咁啊就問佢屋企咧攞咗一個5毫子嘅即係子彈費，嚇5分錢嘅子彈費，即係5仙 嚇， 即係5仙嘅子彈費，當年差唔多啦嚇嗰個物價，咁就。搞到佢媽媽精神上面突然之間受一個咁大嘅刺激，所以就變咗即係神經上面有啲唔正常咁樣、所以其實呢個一個人嘅事涉及到即係令到成家人即係家破人亡咁樣。 佢就其實咧就可以推薦下大家嘅，其實你可以上翻去 YouTube 咧揾到有一個成2個鐘頭嘅一個 陽光嚇紀錄片嚟嘅、最佳嘅， 係 嗰個係尋找林超的靈魂 啊，好嘢喎、 非常之好睇 嚇， 同埋個導演咧胡傑，我係好中意嘅一個人嚟 嘅、 非常好中意，係佢自己係用咗相當一段嘅時間咧嚟即係訪問咗咧係。幾十個， 當然識佢嘅人，識佢嘅人嗰啲 係啊，係即係我自己都有接觸過識得阿林超嘅朋友嚟嘅、到今時今日咧，每年咧即係佢嘅死記嗰陣時咧都去拜祭，即係佢哋講起咧好都係一學眼淚咁樣， 因為 雖然佢哋好大年紀， 佢就寫好多詩嘅， 冇錯 嚇、即係同埋即係嗰個文筆好犀利嘅，咁、然之後就有啲嘢佢因為其實我就唔係太熟悉佢啦，但係即係睇翻嗰個但係佢嘅資料。就即係譬如話，佢特別係喺最後嗰一兩年，即係坐監嘅時候咧，佢就寫好多血書啦，用好多自己嘅血去寫，因為 即係唔即係因為入面嘅玉卒啊嗰啲咧就唔俾，因為知佢寫嘢啊嘛，就唔俾紙又唔俾筆佢嘅。咁然之後，所以佢就後屘用血寫，咁啊寫咗好多血書。咁所以呢個都幾震撼。咁然之後就六八年咧，就係喺個未經審訊嘅情況底下咧，就槍決佢嘅。 係即係呢個咧，我想講，即係我哋介紹少少啦，因為有啲查 自己去再認識阿林超呢個人啦。 係 佢本身都係。本身佢係共產黨嘅，但係後屘就係越嚟，即係佢就係發覺越嚟越唔對路，跟住然之後就講好多嘢，咁然之後又五十年代尾開始被反右啊，一路開始都已經冇乜好嘅日子過過。 最主要咧就係反右嗰陣時候啦，毛澤東搞嘛，即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咁就係要引蛇出洞 嘅。佢係嗰條蛇。 佢咧就係喺北大嘅，其實就唔關佢事嘅，係北大有個學生叫張元芬，佢咧就響應呢個號召，其實當年好多熱血青年咧都係響應毛澤東呢個號召，以為佢真係想聽群眾嘅聲音啊嘛，因為當年佢攞出嘅理由就話黨內嘅聲音唔真嘅，黨內有好多啲都開始變質啦，我要聽群眾嘅聲音啊嘛，所以佢就要將所有搞咗呢一樣嘢出嚟，搞咗呢樣嘢出嚟咧，北大嘅精神呢其實係到到嗰個時候呢even 係到到依家呢我都係覺得即係佢真係秉承到嗰種自由獨立嘅思維。 有冇啊 有 而家都有嘅。 呢個故仔一陣間先。 好 ,ok,ok,ok。 有嘅有嘅。 我以為到89年都冇 咗。八年嘅傳統呢係有嘅到到so far都可以 keep 到即係某種程度啊。咁北大呢嗰個自由嘅氛圍呢係當年係非常之強嘅。有個學生好叻嘅一個學生張元芬，佢貼咗一張大字報，嗰張大字報咧叫是時候， 是時候啦。 佢就講，佢話咧是時候應該咧係即係講一個民主憲制嗰樣嘢嘅，主要個內容都係講呢樣嘢嘅。然之後咧就俾好多啲極左嗰啲紅衛兵啊，類似嗰啲人，當年未有紅衛兵啊，即係呢一類嘅嚇呢個陣線嘅人咧就抨擊 嚇。 咁林超呢就跳上台，對住好多人當時喺個大會堂上面呢就要平反，即係幫張元芬，然之後就係因為咁樣就得罪咗，得罪咗當局，然之後就將佢呢劃分為右派分子，就要整佢，咁其實中間有少少曲折嘅，即係有啲人幫佢啦，佢老師幫佢啦，咁但係最後佢都係即係被拉入監獄。咁、 okay, 就坐咗監啦， 喺堤南橋死， 係啦，就係、是、喺上海， 冇錯，係 到佢死，佢都係一直喺個監獄入邊。佢喺監獄入邊咧，佢其實好反思。其實咧，你今時今日如果我哋講咧，林超嘅精神係咩啊？就是、要求自由、民主、人人平等。其實這個呢個咧，即係正如佢嗰個紀錄片入邊咧，有個被訪者講嘅一句説話啫。其實呢三個要求咧，對於我哋今時今日嘅。尤其對於我哋今時嘅人嚇，對於今時今日嘅香港人嚟講，其實呢係一個常識。但係咧，當年講出常識嘅話咧，就會被劃分為反動、反革命分子。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嘅係內地，即係你只要咧，如果有一個思維，有一個係人嘅保留翻人性嘅一個思維嘅話咧，你就會被整嘅一個對象。所以頭先咧，你嗰首歌即係問我。唔可以問我嘅， 係 你喺內地越係行屍走肉嘅話咧，你會生活得更加愉快嘅。 係， 如果你係清醒嘅話，你會好痛苦嘅。 係， 每日咧你嘅精神上面咧都喺度折磨緊自己嘅。你係咪要去做一啲犯法嘅嘢咧？你係咪要做一啲違背良心嘅嘢？你如果唔做違背良心嘅嘢咧，你嘅生活就會好難捱嘅。 係， 咁所以佢喺監獄入邊咧，佢堅持咁樣嘅。堅持自己嘅嘢。呢、這個轉捩點喺邊度咧？其實佢當年咧，佢都係老毛嘅信徒嚟噶。佢曾經講過咧，話佢入北大新聞系， 佢曾經係好信毛澤東 嘅，好信㗎。係啊，土改嗰陣時，佢自己跳出嚟咧，整一個地主整得好狠嘅。 土改佢有落，佢直情有去蘇南嘅地方去即係打鬥地主嘅。 啊、但收尾佢有個反思咧，那個反思就係同佢入北大咧有一個好大嘅影響。佢喺北大嘅自由嘅氛圍入邊咧，佢睇好多書。佢睇好多書之後咧，佢就開始反思，就發現咦，現實唔係想象中唔係講得咁好嘅喎。 冇錯。 然之後咧，佢就曾經就講過，就係話咧，我咧係 不論是被人哋點整死啦，我都唔要再講假話。 佢嘅最錯嘅地方就係因為佢識反思咯。係 啊， 即係如果佢唔識反思咧，佢絕對係一個即係好有前途嘅。紅色革命家嚟嘅， 係 係即係所謂嗰幾， 另外一個紅衛兵係嘛？ 冇錯，係啊， 即係絕對有機會可以做到另外一個紅衛兵。 佢就係越嚟越覺得唔對路啊！ 咁喺個監獄入邊咧，你頭先講個血書啦，點解有血書咧？因為佢將佢所有嘅紙啊、筆啊，全部收起曬。佢好中意寫嘢，因為當你反思得越多咧，你越想將啲嘢咧寫落嚟嘅嚇。咁收尾。所有嘅嘢全都，佢就用自己嘅法劍篤穿自己嘅手指啊、身體啊，用個血喺個牆上面。 唔係一次半次喎、 啊，係 一段長時間咁樣死、啊。 相當長時間、 啊。好犀利喎，係啊！ 佢、死嗰陣時候咧，即係槍決嗰日咧，35歲啦。 係 喺槍決嘅時候咧，啲人咧係為咗唔俾佢咧嗌口號啊，嚇、去到槍決嘅時候，將個喉嚨咧就割咗嘅。 哦， 令到佢咧係出唔到聲。 係啊，哇！ 所以是好殘忍，所以佢成個即係短短呢個一生咧，嗰種折磨咧，嗰種痛苦咧，就為咗自由、民主、人人平等咁簡單。 嗯， 我哋每個人都應該有嘅嘢。 我哋好值得去向佢學習嘅， 非常值得。 係啊，即係去認識一下林超啊，同埋就係、但係其實就喺內地，即係譬如要揾翻一啲佢嘅，就講佢嘅書籍啊之如此類咧、其實。是不是相對應該不是太容易的，因為今時今日差不多是禁曬聲。 冇禁曬，最諷刺呢就是1980年啦，當局呢就 是 審他的案的時候，其實幫他平反的。初時呢就說定性他是精神病。 精神病。 所以將他平反。但81年再重審的時候就說呢、這個不是精神病，這個是一個冤案，跟住將他平反。 即是上面有壓力 的。是啦。咁就判了，其實是判了他無罪的。所以點解他的墓碑呢到現在可以保留在蘇州的墓園裡面，就是咁解，但最諷刺嘅喺邊度咧？每年去拜祭咧，就變咗一個禁忌。 今年 你尤其今年啦，即係百幾二百人乘300人咧去拜嗰陣時咧，公安啊，所有嘅大批嘅武警啊、公安全部出現，然之後拉人、啊。 佢唔係啊，佢話佢保護你嘅安全啫嘛。 係嘛？ 係 跟住唔同嘅違憲人士咧就被混話去請。 保護到係唔俾你去拜佢。 係咯。 啊，嗰下真係好奇景，係啊。 其實喺文界入邊咧，好多女性啊，即係林超之後，林超係第一個跳出嚟。同埋好出名嘅一個女性啦，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黃佩英啦，即係大家呢個係 黃佩英係自殺㗎喎， 黃佩英唔係自殺，佢係槍決，其實佢嘅結局咧同阿林超差唔多嘅，黃佩英就有少少唔同嘅，佢嘅年紀咧就係同阿林超咧相差大決嘅，即係佢年紀大好多嘅，成30幾歲，咁當年咧佢自己咧即係。又係其實呢一紮咧，全部都係同反右有關嘅，因為只要老毛咧，即係引蛇出洞咧，做得太好啦，咁所以咧，佢就將咧所有嘅右派咧引曬出嚟。黃佩英嘅故事咧，我哋 break 完之後翻嚟再講少少啊，好嗎？ 好啊，好啊，好啊。 節目名咧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正正經經 講 冇人 講上流到就 正正經經 經唔上抽筋， 講 就 講 多， 講 多 講 多 講 冇 人識 上流到絕對 你 哋播 音頻道，我知啊，就播音頻道， 係啊，我播音頻道，唉 ，Round J 部咪最好咯， 天理地 B B 頻道啦。